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85集，公事。沈泽川对他沉默的寓意毫无察觉。 藕花楼的酒好吃，湘云坊的酒也好吃，但你今年厮混在湘云坊，也没料到湘云坊的姐儿会投入别人的怀抱吧。 新欢旧爱总要有差别，我如今正耽溺在你身上，他们吃味也是情理之中。 西红轩掌控湘云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，如今他们口径一致地咬死你受贿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去用温情软化这些旧爱，修改证词吗？ 萧迟也收回手。 湘云房的主人不是西红轩，起码在我还厮混其中的时候不是。湘云房的湘云姐长袖善舞，在文官乃至太学生里都享有才名，就凭西红轩肚子里那点墨水，绝技收服不了他。 你的意思是， 能让湘云做伪证只有两种可能。一是他春心萌动，与某位世家公子两情相悦，甘愿为对方下场登为一角。二是他受人逼迫，做伪证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若是第二种，就须得好好查一查。 看来旧爱还是有些分量的。 沈泽川笑着说， 去都每次督察调动的风声都是由湘云透露出来的，他骤然倒戈，我也舍不得看他受苦。 是个体贴人，年后这段日子至关重要，开春是否能扳回一局就看你如今怎么挨打，万不要为了个美人自乱阵脚。 我眼下闲居在家出不去，得叫你帮我查，去查的时候顺带替我告诉湘云，二公子还惦记着跟他再续前缘。 沈泽川轻推开屏风， 我近来事务繁忙，怕是没空，不如叫丁桃或是古今替你走一趟。 萧迟也终于能够看清楚他。 怎么了？你不是正好住在东龙大街吗？ 沈泽川正欲回答，忽然听着外边有脚步声，他还没动，萧迟也就猛地弯腰把他扛上了肩头，几步越过长案，带进了内寝。于小在提袍上街，叩响了门，唤道：“ 镇抚大人。” 镇抚大人叫人压在了衣架后，贴着墙壁，答不了话，那便服都附在了身上。沈泽川反手抵住萧迟野的胸膛，侧颈要回话，萧迟野却突然把他抱高。沈泽川碰着衣架，见衣架要倾向地面，立刻抬腿给拦住。萧迟也趁虚而入，把他另一条腿抬到腰间，将他困死在身前。萧迟也慢声说， 他有驰骋预览之权，叫他看见了你我待在一起，这事儿就说不清了。 于小在又扣了扣门， 镇抚大人可在啊？ 沈泽川扣住萧迟也的手，低声说， 成人之位非君子所为。 我乘人之危，对，我乘人之危。 萧迟也拖着他的臀部，鼻尖破劲，笑起来。沈泽川与他对视，胸口微微起伏着。于小在半晌不得回应，便推开了门。他夹着搜寻文书跨进来，开始环顾屋子，准备查看。沈泽川的长腿缓缓回勾，要把衣架勾回原位，他伸腿时腰臀都要随之细微的动作，如今被萧迟也捧在掌间，竟渗出了层薄汗，才稳住了衣架。待衣架稳了，萧迟也才贴着他的耳用极轻的声音说， 其实他倒不了。 沈泽川侧眸看他，微笑着做出口型， 你这个王八蛋。 萧迟也欣然地接受，又贴着耳说， 戴耳坠吧，兰州。 于小在自言自语着什么， 看过前厅，就往内厅来。沈泽川要动，萧迟也偏要压着他，大有他不含手，自己就不让开的架势。 带吧。 萧迟也的呼吸濡湿了沈泽川的耳，那热息打在里边，湿得沈泽川脊背发麻。萧迟也含笑呢喃：“ 带给我看， 带给我看。”这是多么猖狂的要求！萧迟也不再回避自己的狼子野心，他把热烈而迫切的欲望都挤推向沈泽川，要沈泽川感受到这份炽热。那夜堕落进深渊的时候，两个人是绝望交融，血淋淋的胸腹紧密贴合，脆弱都暴露在对方的眼前。萧迟也不打算天亮之后独自回味，他要握紧沈泽川的脚踝，把沈泽川一点一点地拽回来，禁锢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欲海浪潮里。于小在已经走到了垂帘边，沈泽川扯紧萧迟也胸口的布料，在这情急之中跟他直尺对视。于小在掀帘，看见内寝无人，那角落里的衣架上凌乱地搭放着长服，他不方便直接翻动，便只能用眼睛四下打量。躺在床底下的沈泽川呼吸艰难，这床底根本叠不下两个人，萧迟也的胸膛压得他只能张口缓气，这健硕的躯体实在太沉了。萧迟也垂手盯着他，沈泽川立刻如有所感，无声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要，不。”萧迟也稳住他，夺走了他喘气的机会。沈泽川的手指越收越紧，抓得萧迟也背部隐痛。可是萧迟也仍旧让他逐渐陷入窒息，那将要昏厥的感觉让沈泽川无法招架萧迟也的攻势。这感觉像溺于深水，只有萧迟也才是能救沈泽川的浮木。然而这浮木正在强有力的攻城略地，如同惊涛巨浪的击打，要沈泽川刻骨铭心，牢记住他这一刻的狠绝，以及被他逐步侵占的惶恐。萧迟也恶意地掠夺着沈泽川的唇舌，使得沈泽川脑中小乱，被吻到无法换气呼吸。他那揪紧的手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缓失去了力道，因为喘不上息，沈泽川隐约有些头晕目眩。他在这光影灰暗的狭窄里陷进了萧迟也的捕网，随着窒息感的加剧，他仿佛在沉溺的水中越坠越深。萧迟也用双臂囚禁着他的挣扎，把自己变成了他这一刻唯一的依靠。于小再走动到床边，鞋子就在两个人侧旁晃动。外边突然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，陈阳说：“ 哈，御史大人在这里，还请御史随卑职来，书房搜查出的文书须得让御史大人亲自过目。” 于小在便夹着文书跟着往外走。 镇府大人在哪里啊？ 陈阳不敢在屋内乱看，引着于小在出去，边合门边说：“ 镇府大人先前在直炉喝茶，这会儿应该正在往这里来。 大人不是早过来了吗？”“ 哈，天寒地冻的，喝杯茶暖了身子才有精神。” 他们渐行渐远，萧迟也才稍稍离开了沈泽川的唇。沈泽川躺在下边恢复了喘息，他已经快要失神的双眸低垂，喉间随着胸口的起伏而吞咽着津液，唇上被亲得鲜红水润，这一场亲吻险些要了他的命。萧迟也也在喘息，沈泽川的一只手探出了床底，他要出去，说：“ 你这……” 萧迟也伸手抓紧了他探出去的手腕，用鼻尖抵着他，再一次吻下去。沈泽川上一回说萧迟也是狼吞虎咽，他显然记恨上了，这一回连吻都要细嚼慢咽的玩，把沈泽川断续的声音堵回去，搅化在口齿间，再吞到肚子里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